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六面，第六面，从第一行看起。龙王，若立煞身，即得成就十逆力恼伐。何等为十？一，于诸众生普施无畏；二，常于众生起大慈心。那么一直到第十，这个命中升天啊，这一段。诸佛菩萨在一切经论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煞身是恶业里面最严重的，果报也最苦。虽然这个经上只说不杀生的利益好处，而杀生的果报我们应当晓得。佛虽然没有说这个十种利恼伐，翻过来就是杀生的果报。过去偶业大师为我们做了这个工作，讲杀生十种恶报，不杀生十种善报，他一条一条都写出来了，我们附在这个经的后面，大家可以参考，偶益大师这个著作可以弥补经文之不足，实在讲经文是具足了，我们读经的人往往不能体会，祖师帮助我们。所以煞身一定要断除，要从心里面把这个念头拔出，才叫真清净。前面佛一再的教导我们，日夜要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我们做到了，可是念头上还不清净，那就叫夹杂。大小乘戒律里面，小乘戒论事不论心，就跟我们世间法律判案一样，一定要有证据，事实证据。你杀生了，确实你是杀了，杀了众生，这个才有罪。如果事实上没有，绝不犯罪。起心动念要杀他，但是没有杀他，这个不犯罪。但是大乘法里面呢，就不行了。大乘法是论心不论事，你心里面起个念头要杀害这个众生呢，这个罪就成立了。那么由此可知，小乘呢，这个善里面有夹杂不善， 大乘的善法呢，里面决定不容许夹杂不善，啊，念头就是不善呐，啊，那个念头尚且没有，哪里会有现行呢？啊，决定不可能有现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培养，啊，培养自己呀，真正的善心。可是这个事情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的，啊，第一个，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太重，啊，见到不如意的事情，尤其是对自己不利的众生，这个杀害的念头啊就起来了，啊，另外一个呢，贪心，啊，见到这些小动物啊，想吃它了，这属于贪心啊，啊，贪心是你喜欢它，也是想吃它，啊，所以。你爱他也杀他，恨他也杀他，这个是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这是一个因素，你没有办法断杀害众生的念头啊。第二个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这是一个教育问题。特别是圣贤教育。儒家没有佛法讲的这么严格，但是我们在儒书上也常念到君子远庖厨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儒家所赞成的是吃三斤肉，没有看到啥，没有听到啥，啊，不是为我杀的。世间的圣贤，宗教里面的圣贤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么在新加坡，回教徒很多啊，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是回教国家。你看看《古兰经》里面所说的，啊，宰杀畜生，都要由传教师去祷告祝福啊。啊，没有经过阿訇祝福的，这个畜生肉就不能吃。都是有爱心在其中。这里头都有仁慈啊。佛法讲的究竟，不摄众生肉啊。那么佛教大家吃三斤肉是不得已。为什么呢？佛当年在世，他们生活方式是徒步，啊，佛法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绝不要叫信徒添麻烦，他们吃什么就供养什么，绝对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吃三斤肉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托钵的制度在中国就不能流行，接受信徒的供养。初期佛法传到中国，这是印度些高僧大德是由国家供养，以后时间久了，国王大臣普通百姓呢都知道供养三宝，可是在早期还是吃三斤肉。素食运动是梁武帝提倡的，这个年代比较晚，梁武帝度楞伽经，佛在经上说，菩萨慈悲不忍心吃众生肉，梁武帝读到这个经文很受感动，于是自己就断除肉食，他是佛门的大护法，他提倡素食，所以我们这个佛家出家的二众弟子立刻就响应。所以今天诸位要知道，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佛教吃素，到其他国家看到佛教不吃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常常去旅游看到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很奇怪，他看到我们也很奇怪，所以要知道历史的渊源，素食决定有好处，为什么呢？真的永离杀生呐！那些屠户为什么杀害众生来卖肉呢？因为有人吃嘛。如果这个世间都没有人吃众生肉了，这个行业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纵然吃三斤肉，心不清净啊，业不清净啊。想想看，那些屠户天天杀生，那你是吃肉的，你是他的顾客，你也有一份责任呐。推卸不掉的。所以要了解，素食决定有好处。那么这里面十条里面，我们也一样一样来看，十种利恼乏，恼是烦恼，十种永离烦恼第一条呢，于诸众生普施无畏，那么注意，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佛教菩萨，佛教所有大众，教什么？没有别的，布施而已啊。彻实彻宗就是一个布施。你能行布施，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陀。你不能行布施，那你就是凡夫。凡夫跟佛的差别就在此地。你看菩萨法六波罗蜜头一个布施， 布施里面有三类，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就包括这三种啊。后面这个五条，诸位仔细看看，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五种，这五种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里面。持戒是无为布施，忍辱是无为布施。啊，无为是令一切众生呢，身心安稳呢，没有恐惧啊。啊，一个持戒的人，众生遇到他，心里很安呐。啊，纵然有财宝，被他看到了，不要紧，他持戒，他不会侵害我的，他心安呐。这就是属于无为布施啊。啊，忍辱的人，你得罪他了，没有关系，他不会报复，啊，他不会怀恨，这心安呐，这属于无为布施啊。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啊，所以六度啊要总归拿起来，就是一个布施波罗蜜啊。你对于一切众生杀害的念头没有了。众生看到你像朋友一样啊，知道你不会害他啊，你还能够爱护他，还能帮助他，他会亲近你啊。这种情形我们常常在外面旅游啊，就能看得很清楚在中国，这些鸟兽看到人都吓走了啊！为什么呢？大概我们的心不善，常常有杀害众生的心，杀害众生心呢，就一般讲杀气啊。中国人杀气很重啊，这些畜生一看到的时候，赶快跑，逃命啊！啊，这外国人呢，你看看山野里面。公园里面许多野生动物啊，你喂它东西吃，一招手它就来了啊，它不怕人，为什么呢？没有人去伤害它啊，只有人去帮助它，没有人去伤害它啊。有一年我们住在旧金山这个地区啊，住在科普提诺附近呢，门口有个公园，我们每天都到公园散步，这个里面有野生的野鸭啊，个子都很多，全都是野生的啊。有一次我们常常去喂它了，有一只鸽子走路非常不方便，我们仔细观察，它的脚啊被人用绳子绑起来，绑了很多圈啊。我们仔细观察它，到第二天再去喂它呢，它又来了啊。我们招它，它进来，把它腿上那个带子松开啊，除得干干净净。他懂得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又引来两三只，也都是被人管来找我们帮助他，所以他懂得了，他有灵性的，那他知道我们会帮助他了，他自己没办法啊，不知道是什么人把他拴着那个很细的线呢，那绑得很紧，皮肤都受伤了啊。这个是布施无为呀，只要我们永远断除肉食，绝没有 伤害众生的意念，我们身上这个煞气就完全没有了。煞气没有了，煞气就转变成慈光啊。慈悲的光明啊，这小动物看到欢喜接近。这是第一条。这个功德在佛法里面就不可思议。果报是得健康长寿啊。无微不至得长寿的果报。第二呢，常与众生起大慈心。这是真的。你不忍心伤害众生。你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有爱心。不但对动物，对植物，对所有一切生物，都会起真诚的爱心。只要遇到了，众生需要帮忙，你决定去帮助他。欢喜去帮助他。大乘戒经里面，佛教出家弟子清净比丘不踏僧草你看那草坪，草长得那么好长得那么美，你怎么忍心去踏它，从它上面走过可是佛有开源，除非你必须经过，要通过这个道路，这个地方没有路这个时候可以从僧草踏过。如果有路的话，不可以朝近，路是这么迂回的走着很近草地很近，不可以除非有急事赶时间，如果没有急事，决定不能够踏僧草再迂回的路也要走这是力脑乏了长扬自己的慈悲心修学自己的忍辱度要有耐心第三，永断一切嗔恚心，嗔恚习气。嗔恚，果报在地狱。人在世间，古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如意事情呢？过去今生造种种不善业我们一生的际遇都是果报不是别人给你的自作自受几个人明白这个道理真正明了是自作自受怨天尤人的念头就没有了怨天尤人都是嗔恚纵然自己心善行善还遇到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修行人知道过去生中无始劫来的业报他能够逆来顺受心里面不生烦恼烦恼是贪嗔痴慢他不生他能够忍受 第四，身长无病；第五，寿命长远。这个两条是世间人所需求的。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纵然是我们现在讲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没有不求健康长寿的。健康长寿不是佛菩萨赐予的，不是神明给你的，向神明祷告没有用。这是自己的业报，我们一定要清楚。祝佛菩萨神明保佑我们，用什么方法保佑啊？教诲呀，用这个方法。那我们要肯接受教诲，依教奉行，才能够转自己的业报。我们命中是短命，命中多灾难、多疾病，这是能转得过来的。怎么转法呢？认真努力修十善业，这就转过来了。如果继续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还是造作种种不善，你的命运、你的业报转不过来。不但转不过来，罪业里头再加新的罪业，这个果报愈转愈烈。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不但在古圣先贤著书当中，我们常常读到啊，历史的记载、古人的笔记小说里面，这些国报四象例子太多太多了。我们读到了、听到了，要认真细心的去观察、去思维，这个道理真正懂得了，我们才晓得杀生这个罪过决定不能做。纵然我们遇到恶人杀害我们，我们也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更不可能有报复的行为。像《金刚经》上讲的割礼王割截身体，这个故事很长，佛说的很详细，在《大涅槃经》里面，《金刚经》上只是提了几句，详细的在《大涅槃经》成就忍辱波罗蜜，成就自己真实的德行虽然被人杀害，立刻升天，享天福如果有恨的意思、有报复的念头，被人杀害了，立刻果报到三途去了。 啊，如果一生没有做重大的罪业，有恨意，多半呢投什么胎呢？毒蛇猛兽。啊，他这个恨意没有消，他就变畜生了。啊，心依旧能保持清净，保持慈悲，他上升了，至少也到天上去做天王去了。啊，所以你想想看，他怎么会怀恨？那这人间很苦啊。那天上很快乐啊！啊，他把我杀害了啊，立刻送我到天上去了，我感谢他来不及了，怎么会恨他呢？吉凶祸福啊，就在一念之间啊，这个要在平常养啊，常常去培养啊，否则的话呢，境界现前。这个习气敌不过啊，你的恨意会生起来，那就糟了，就往下坠落了啊。所以在平常天天去修养啊，把它养成一个习惯啊，遇到逆缘，遇到恶人，不生嗔恚啊，还是慈爱啊，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